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6集，速战速决。第三场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最后上场的是谢岩和曹元。曹元是开封三子里最大的一个，而谢岩则是江南三大才子之首，这场比试可谓是看点十足的。然而谢岩诗文乐理早已闻名天下，在场几乎所有人都看过他的诗集，是个什么样级别的才子众人心中早已有数。相比起来，曹元则是名不见经传，这样的两个人要比些什么呢？围观的书生们都议论着接下去会是什么样的题目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人群外围正在聚集越来越多的人，而且这些人都怎么说呢？稍微显得有些怪异。他们虽然穿着书生的衣服，但是身材架势看着都不像念书人，但是也不像武人，总觉得不伦不类的。当然了，书生们没注意到不等于展昭、白玉堂他们没注意到。殷侯抱着小四子看了看外面，天尊也瞄了一眼。 嚯，一下来了那么多呀， 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？ 赵真要是有心隐瞒，也不会带着那个扳指出来晃了。 殷侯瞧了瞧此时正坐在石桌边，单手托着下巴，食指轻轻地转着大拇指上那一枚碧玉扳指的赵真了然。 看来这次出宫也不只是玩那么简单。 赵普微微皱眉，这帮真是刺客吗？看着有点水呀，不过以防万一，他还是对欧阳使了个眼色。欧阳和邹良就到了外边，此时百济员外黄成军聚集了起码有3000人。欧阳出门后揉了揉肚子。 哎妈，胃疼。 此时屋顶上出现了一些人，都是身穿黑衣背着弓箭囊的士兵。 话痨的人马到了。 欧阳话音刚落，龙桥广出现在了对面的屋顶上，一摆手，他手下的弓箭手有序地选择了百济园附近的高处埋伏起来，手持弓弩等着。龙桥广站在屋顶上看了一下百济园里边的情况，微微皱眉。 那些混进去的假书生看着怎么着像是地痞呀，新款刺客吗？ 南宫此时就站在赵真身边，瞧了一眼赵真刚才开始就有意无意在转着的扳指，微微皱眉。 难道皇上是有意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想要引出这些人？这些都是什么人？ 谢岩此时就在赵真身边，他也注意到了进来的那些不像书生的书生。谢岩看了看开封府众人，就见赵家军除了赵普之外三位将军都不见了，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。他又低头看赵真，想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。低下头的瞬间，谢岩的视线被赵真指头上的扳指给吸引了。这扳指一看就价值连城，古朴凝重，扳指上还有一条浅浅的裂纹，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并不是裂纹，而是一条血脉一样的红色的纹路。 血玉扳指。 谢岩震愣了一会儿，下意识看了一眼南宫记，他从南宫衣着的细节看出来了一些线索。 大内侍卫。 谢岩前后一联想，猜到了赵真的身份。他也不是没见过世面，但还是被吓了一大跳。此时曹元和严少公也走了上来。方百济是老买卖人了，也觉得围观的人里似乎混进了一些奇怪的人，这是不是书生他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看文士的书生和凑热闹的百姓哪会有这种凶神恶煞的神情。隐隐的方百济就觉得要出事儿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赵普，该不会是有人要对这位兵马大元帅不利？ 这里这么多人，万一一会儿真的打起来，再一乱，光踩就得踩死很多人。方百吉觉得这情况自己是招架不住的，于是就看展昭求助。展昭接受到了方百吉困惑的求助眼神，也有些无奈，就拽了拽白玉堂的袖子。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抱着胳膊问他， 为什么现在的刺客看着那么像地痞？刺王杀价还不找些专业点的？ 我也觉得像地痞，不过开封府应该没地痞不认识你吧？ 开封治安可好了，哪里有地痞？ 没准不是开封本地人。 白玉堂观察了一会儿，伸手轻轻拍了拍展昭， 大概是想多了。 想多了？ 如果今天赵真没在这儿，涌进来这帮人，你会怎么想？ 展昭眨了眨眼，随后轻轻一拍手， 对哦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他们都太紧张赵真了，看来赵真想要引的人没引出来。赵普也纳闷， 赵真大费周章还亲身犯险，是想引出谁啊？ 南宫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他觉得赵真再待下去太危险了，于是就低头看他，那意思要不咱们先撤。赵真却是不动弹，继续拖着下巴问方百济， 第三场比试什么时候开始啊？ 方百济看左右，就见赵普也站在那里没动，只好咳嗽一声。 第三场哪位先出题啊？ 严少公刚想开口，就见赵真抬手对他轻轻地晃了一下手指，那意思你先退下。严少公一愣，赵真看了看曹元和谢岩， 这一场就比一道题吧。 曹元皱眉，严少公也奇怪，这人怎么这么霸道，正想反驳两句，谢岩却开口了， 不如速战速决吧。 方百济直点头，这的确是快点结束比较好，他其实更想乾坤书院的干脆认输得了，这还比什么，已经输了。严少公和曹元对视了一眼，谢岩见二人似乎犹豫，就又补充了一句， 或者留下一题，下次四院比试的时候再继续，那也算这次没分出胜负是吧？ 曹元和严少公都心中一动，的确，如果这场比试继续，虽然他们有些准备，但江南三大才子的实力似乎在他们预料之上，万一输了，那输的就太难看了，整个乾坤书院也会颜面无光。可如果留下一道题没比完，那就是没分出胜负啊，比输的一败涂地要好听得多。严少公对曹渊点了点头，觉得这样比较合算，曹渊也显然接受了这个说法。 黄公子，接下来想出一道什么题？ 赵真笑了笑，声音也不大。 比如说，朕是皇帝。 赵真话出口，方百济和严少公都愣了，谢岩微微皱眉。 果然。 严少公和方百济张大了嘴，这位说的可是朕是皇帝，这朕听着真顺口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方百济下意识地去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展昭，展昭笑了笑，微微一点头。方百济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严少公这会儿也是瞬间傻眼，他正愣的同时也万分庆幸刚才谢岩阻止了他说话，不然的话肯定会冲撞赵真，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曹元还不明白状况，看严少公，严少公也没面过圣，以前有时候赵真接见百官，他的官阶也只能远远看个轮廓，今天见到了还就在眼前，怎么办？行大礼。严少公那趋势，看着要双膝一软跪地行礼，南宫微微皱眉对他使了个眼色，严少公赶忙撑住桌面先稳住，也对呀，赵真是微服出宫，这里这么多人呢，万一行大礼，赵真不是暴露身份了吗？曹元那两个兄弟在远处看不太清楚状况，都好奇这是商量什么呢，严少公怎么直晃。 赵真也没理会几人内心山呼海啸，他指了指围观人群。 这里面起码混进了两三百个刺客，要怎么办？ 严少公一惊，曹元则是傻眼了，谢岩也微微皱眉，后方包岩他们都好奇，赖天青疑惑。 哎，他们干嘛呢？ 哦，就我姐夫大概在逗他们玩呢。 林霄看着似乎也并不紧张，等着看接下去的发展。严少公压低声音开口， 请皇上速速回宫，此地不宜久留。 这道题不是输给他们俩的吗？你也想答？ 严少公张了张嘴，心说这皇上心够宽的，眼前都来了两三百刺客了，他还有心情出题？曹元此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，张着嘴看严少公，严少公着急， 赶紧让他回宫啊。 先保护皇上回宫。 赵真拖着下巴看着曹元，无奈还是年纪小些，十七八而已，大概受了点惊吓。赵真抬眼又看谢岩，谢岩刚才阻止严少公冲撞他那几句话说得不动声色，不过看他此时的表情并不是太过吃惊，看来是已经猜到他身份了。赵真倒是有些意外，严少公刚才若是没有谢岩阻止，必定会出言冲撞，谢岩在不暴露他身份的前提下阻止了严少公犯错，这对谢岩本身其实没太大好处，不过却是对严少公有利。怎么说呢？该说这少年心地善良，还是说他考虑周全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